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绝望、希望，当文明的人类堕入几百年的蛮荒生活，妻离子散，朝不保夕，如果是你，会不会感到绝望？在黑暗时期的人努力寻求曙光，在绝望中依然期待希望，希望在明天，可惜明日复明日。当你了解到背后的历史故事，再去看一看面前的建筑，或者你就会领悟到一份建筑意。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分裂成多个王国，正式进入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时期。这段时期又被称为黑暗时期，因为欧洲各个王国互相开战，城墙、城堡等具防卫功能的建筑物变得大行其道。尽管欧洲四分五裂，但各国普遍延续了古罗马时期的建筑方法并加以改良。建筑物大量使用半圆形拱门、拱顶、穹顶的结构，形成一种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强调坚固性、造型质朴的建筑风格。亦是在这段时期，基督教迅速兴起，成为分裂的欧洲当中的一个共同信仰。随着基督教越发兴旺，以罗马为基地的教廷势力大增。公元800年，教宗利奥三世为当时统治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公元1095年，罗马教廷默许十字军向东方异教国家发动战争。这些举动不但反映了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已经触及政治军事层面，更加令欧洲兴起一种宗教狂热。欧洲各地都大量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大部分教堂都参考巴西利卡教堂的布局，但建筑规模更大更高，并且加上一栋或者多栋钟楼或高塔。随着十字军东征，教徒流行朝圣之旅，纷纷到访欧洲各地的教堂、遗址和修道院，直接助长了这一类宗教建筑的兴起。 嘅建筑二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走到去西欧嘅地方咧，欣赏一下罗马式嘅建筑嘅背后咧，大家会听过好多唔同嘅译名啦，咁就有罗曼式嘅建筑啦，又或者有仿罗马式嘅建筑啦，咁等等，都好似走唔开，类似系罗马呢个词语，系咪我哋可以话呢个时期嘅建筑风格都系同古罗马嘅时期差唔多嘅咧 ？Carmen。 佢係延續咗古羅馬時期嘅個建築風格嘅，但呢個風格咧係比較難咧去分析嘅，或者難去定義嘅。點解呢？就係因為咧，其實當時嘅建築咧起出嚟嘅時候咧就冇一個好特定嘅一個風格嘅，只不過係當之後喺19世紀時候，一啲嘅建築嘅歷史學家咧，當佢哋想分析翻哥德式建築嘅前期嘅時候咧，佢哋就發現喺哥德式建築之前咧，佢哋發現咧喺歐洲各地咧有非常之類似嘅建築風格咧出現嘅，於是咧佢哋就 想俾個名係呢一隻嘅建築風格。而佢哋發現咧，呢一隻嘅建築風格咧都延續住以前古羅馬帝國建築嘅傳統。咁所以佢哋就俾個名佢咧，就叫做一個羅馬式建築啦，又或者有啲人咧亦做羅曼式啦、仿羅馬式啦，或者係即係羅馬風嘅建築嘅。 咁大約嗰個時期係邊一個年間嘅咧？ 嗱，如果我哋講緊係哥德式建築嘅之前嘅前期，咁所以咧就大約就會係咧即係歐洲中世紀嘅時段啦。 咁歐洲中世紀呢段時間個歷史背景又係點樣？等我哋好好咁樣認識呢個時期嘅人點解會有呢一種嘅建築嘅風格咧？ 嗱，首先咧，在上一集講拜占庭嘅時候咧，其實有相當多嘅部分咧都係從中世紀重疊嘅。嗱，廣義嚟講嘅中世紀咧，可以由公元五世紀到公元1500年為界嘅，依1000年可以叫漫長嘅中世紀嘅。咁但係前前後後中間咧，其實個演變係相當大，因為你1000年嘅歷史咧，就同我哋以前舊時講話，譬如中世紀等於黑暗時期啊，文化歷史停滯啊，其實今時今日已經唔用依套方法嚟去理解歐洲歷史發展嘅。咁其實中間係有相當多嘅激盪同埋演變嘅。我好快咁講幾點重要嘅啦。譬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公元613年之後咧，就係伊斯蘭世界急速興起啦。伊斯蘭世界急速興起有幾點？第一樣咧就係話將北非啦、近東啦，到今日嘅伊朗啦，依啲嘅成個地方就劃歸咗成為所謂伊斯蘭世界。咁依個伊斯蘭世界中間咧，俾蒙古打斷過之外咧，大抵都維持落去。咁依個伊斯蘭世界咧，同之前講嘅基督世界類似嘅地方就係話，佢哋都係所謂閃族嘅一神信仰，所以佢哋咧有一個基礎嘅互相敵視嘅，即係話佢哋認為對方咧係一個唔正確嘅宗教， 有你冇我嘅， 係有一神，佢哋大家一神教係不可信仰別的神。咁所以依個嘅長期嘅壓力咧，亦都大大咁影響咗我哋今日譬如講嘅基督教文明或者西歐個國家嘅體系。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咧就係話上幾集都有提過嘅西歐嘅蠻族入侵啦，西羅馬帝國嘅滅亡咗之後咧，咁留低嗰個地方嘅人咧都生活落去咁啊，咁同埋嗰度咧其實主要係啲日耳曼人嘅地方。咁日耳曼人有個特性嘅，就係話佢哋除咗過一啲比較原始嘅生活啊之外咧，佢哋嘅特性就係話咧，佢哋嘅王國嘅繼承人嘅方法咧就唔係話由所謂咩長子啊宗法制度唔係嘅，佢哋亦都唔係話咩開會定君主唔係，佢哋用一種平分方法，即係譬如話我有三個仔，就將我所有嘅土地分成三等份，然後分開出去。咁所以我哋話今日理解歐洲點解一個細碎嘅小國為主啊，好啦，好多散收收嘅地方啊，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交融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個所謂嘅日耳曼建立嘅所謂法蘭克王國，同埋法蘭克王國後邊跟住嘅呢一堆嘅體系咧，就直接導致到所謂歐洲嘅各種面貌嘅呈現。嗱，呢一個咧有一點要講嘅就係公元843年嘅所謂凡爾登條約。咁凡爾登條約咧就將法蘭克王國一分為三，就分咗做東哥德王國、西哥德王國同埋中哥德王國。今日嘅東哥德王國咧，其實就係今日大抵同德國相關嘅位置；而西哥德王國咧，就係今日嘅法國相關嘅位置；而中間嘅中哥德王國咧，就包含咗所謂低地國家，即係今日嘅比利時同荷蘭，同埋中部嘅瑞士，同埋南邊嘅意大利嘅北部，即係今日嘅米蘭。威尼斯邊陲嘅地方，威尼斯當時唔算歸中哥德王朝，咁但係大抵你可以感覺到咧，就係今日嘅德法爾三國，其實都係由同一個國家嘅演變過嚟嘅，咁所以咧，法國同德國咧喺依啲咧亦都係千年嘅仇怨嘅，所以中間佢成日都話中間點解打來打去啊，就係由依啲興起。咁點解同我哋講建築好大關係咧？就係、是、因為日耳曼人嗰個生活嘅模式啦，同埋中世紀嘅時候嗰個文明開始衰落啦，所以你話咧軍事嘅設備就唔係咁容易獲得嘅。而當時打仗咧，關鍵就係騎士。騎士咧有一啲非常之高質嘅海格。咁我哋話咧，當時最高質嘅海格一定喺拜占庭先揾得到嘅。譬如今日譬如大馬士革啲咁嘅地方，就係當時生產鐵器最好嘅地方。咁而鐵器啦、馬啦呢啲嘅嘢咧，就係、是、騎士咧就變成咗係軍事上嘅關鍵嘅部分。而呢啲嘢咧係要細集嘅，即係話嗰套規格咧係細集俾仔。咁所以細集制嘅武士制度啦，相對要養住依班騎士嘅封建制度啦，要有一班農奴嘅莊園啦，就係咁樣咧就興起。咁而西羅馬帝國之前嘅古羅馬留低咗好多嘅荒地嘅，咁留低咗好多古嘅建築。咁我哋話咧喺依啲建築爛曬之後咧，佢哋嘗試起啲城堡去保護自己咧，其實佢直接咧就係好多時咧就喺嗰啲咁嘅古羅馬嘅遺址度咧就起嘅。咁亦都即係卡文一定會講到，就係佢裏邊有啲嘅建築或者有啲柱咧，直情係用翻以前古羅馬留低嘅柱。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見到咧，中世紀呢個蠻族或者話日耳曼嘅慢慢嘅進步、慢慢嘅發展咧，其實點樣去吸收、嘗試學一啲高等，但已經變成遺址嘅羅馬文化，而慢慢一步一步變化嘅。所以話 講似羅馬式的建築其實代表著所謂西歐開始進入整個歐洲的文明的發展有關係。 我見有些歷史學家叫這個時期做黑暗時期，是為什麼 呢？即為什麼黑暗呢？其實上一集都有講，譬如說鼠疫的橫行，城市的破產，因為盲族興起或者神學的興起的時候，我們說知識的傳播是被 limit 的，即是說被限制，而且因為世襲的農奴和這個封建制度，所以社會整體是停滯。而亦都有一個上一集講拜占庭多少都提到，就是八世紀九世紀開始有所謂東西宗教開始越來越分得勁，即是說東正教和基督教開始慢慢分裂，種種的變化開始出現。所以我們說在這個這樣的狀況之下，整體的歷史的發展和文明發展相對起後來是停滯一點。 而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見到的建築主要是哪一類型的建築？你看看 剛才阿卓賢所說的，就因為即西歐的分裂和即成日都經年戰役打來打去，所以即防衛性的建築就變得很重要。現在我們去旅行很多時候都會見到一些中世紀城堡， 很漂亮的城堡， 很漂亮的城堡，那些城堡就是當時的即興建起來，就是一些貴族啊或者分封了的地主起來即是保衛自己的領域的。所以很多時候這些城堡的建築都會你會見到呢個特色，就是用一些很厚重的石材的很大石頭去起出來。通常一個城堡都會是譬如有個護城河，然後有個外牆，即是外的幕牆，好像一個城牆咁，圍住入面就是他自己的堡壘。但個堡壘都會見到是一個很厚的一個石材，因為那個石材咁厚的關係，你會見到其實個窗就很少的，很多時候城堡都很暗的。而又為了防衛的原因，很多時候在城堡或者城牆的角落都會起了一些比較高的高塔的，方便他們真去即是瞭望外面的環境的。 這些建築就是只要防兩樣武器，第一樣就是騎兵衝刺，第二樣就是長弓或者弓兵。只要有厚實的城牆，有護城河，有一個很好的高一點的體系，就可以看到有沒有騎兵來，弓兵又射不到進去，城堡就會成為一個非常穩固的防守的場所，所以那些所屬的國家就可以維持下去。 咁今日我哋主要就係睇城堡。 其實呢唔係主要睇城堡，而係呢因為個城堡嗰個設計呢其實影響咗之後呢其他嘅建築嘅設計，特別係影響咗呢連教堂嘅設計呢都有影響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繼續我哋建築二啦，今晚咧同大家講羅馬式嘅建築。咁呢個建築嘅時期咧，我哋都可以見到好多有宗教嘅特色喺背後嘅。咁除咗啱啱我哋喺上一節提到好多防衛性嘅建築啊，譬如係城堡啊等等，其實咧之後亦都會影響到後來嘅教堂嘅發展啊。咁其實我哋可以話呢個時期嘅我哋話人民嘅生活啊、政治啊同埋宗教咧，基本上係密不可分嘅。 係啊，冇錯啊。上一集咧，其實我哋講拜占庭嘅時候都話宗教漸漸喺東羅馬帝國成為關鍵嘅部分啦。其實西歐咧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話成個歐洲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基督教嘅範圍入邊。咁呢個其實係歐洲發展中世紀一個關鍵嘅一點。咁呢一點係需要理解。咁但係咧中間實質上有啲唔同嘅，譬如話咧，我哋話依間日耳曼嘅民族其實最初係盲族嚟嘅。咁點樣可以由邊緣嘅盲族漸漸走到核心咧？其實就同我哋正話講過嘅法蘭克王國嘅建立有關係嘅。佢哋最初咧係羅馬嘅所謂外族傭兵嘅後裔嚟嘅，咁但系後來咧就受羅馬帝國嘅內徙啊，即係叫佢哋入嚟住嘅起點咧，就慢慢居留咗喺度。咁所以佢哋本身咧就冇乜嘢實質嘅宗教信仰嘅第一點。咁但係去到公元八九世紀嘅時候咧，有一位人咧，佢叫查理，咁佢就係第一位受加冕嘅所謂法蘭克王國嘅皇帝。咁點解佢一點加冕一點要講咧？就係、是、因為法蘭克王國同埋查理曼大帝咧，佢嘅加冕係由教宗所授權進行嘅。咁呢一點好重要嘅，就係話因為佢自己知自己係盲族，佢要建立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冇一個所謂嘅威望，即係佢需要揾一啲嘢去證明佢自己係可以繼承所謂羅馬帝國。咁所以咧，佢必然要揾一啲嘢。咁但係當時留低嘅東西咧，就只有宗教，因為其實其他都已成廢墟。咁而 我哋話羅馬教廷啊，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希望咧，即係亦都要借助啲政治力量。咁所以喺兩邊咧，大家咧互相有求之下咧，咁羅馬教廷咧就同所謂法蘭克王國咧，就其實實質上咧係一個有政治意味嘅一個同盟。咁就受即係叫做加冕咗查理曼大帝咧，成為法蘭克王國嘅國王。咁自此之後咧，所謂嗰個羅馬帝國留低嘅呢個基督教傳統咧，就同盲族嘅日耳曼咧連上一線。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時候開始咧，政治同埋宗教咧就变得咧关系非常之密切。仲有咧就系话呢个查理曼大帝咧，亦都好快咁咧赏赐咗好多嘅土地俾基督教教廷。咁罗马教廷咧，因为佢嘅赏赐之下咧，亦都可以积聚财富啦，同埋建立咗好多唔同嘅宗教嘅建筑喺度。咁所以咧，佢哋两个渐渐咧就成为咗宗教同埋政治嘅一个高度结合嘅地方啊，西方。 系啊，因为宗教同政治嘅结合咧，更加令到咧宗教咧成为即系一个好热烈嘅气氛啊，喺当时啊。咁因为你上个欧洲咁分裂嘅时候咧。基督教信仰反而成為呢個地區整個歐洲大陸一個即係可以係一個團結到即係成個地區嘅一個信仰。 換言之，當基督教有個咁大嘅權力，佢哋掌握到啦，甚至係佢哋有咁多嘅我哋話物質啊、錢啊等等，其實佢可能喺過程之中都慢慢去積聚起上嚟啦。咁應該喺教堂嘅興建嗰度，應該會好似雨後春筍咁樣爆發出嚟先啱。 嗱，當然啦，所以佢哋就會藉住呢個機會咧，即係大量咧興建呢個教堂嘅，而且。教堂的規模也大一点，即可以载得多一点的信徒在里面。他们在教堂的时候都会沿用西欧一直用的巴西利卡教堂这个模式。不过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之前提过，当时中世纪因为战乱，他们起城堡的时候很多时都会做两样东西。第一就是用很厚的石材去起，即是坚固一点的。第二就是他们都会起一些高塔，因为他们都要瞭望四周的形势。所以是当他们起教堂的时候，他们都采用这两个方法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所谓的罗马式或者仿罗马式的建筑，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时候他们用很厚重的石材，你一看下去就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石的构造来的。第二就是你会发觉他们很多时候的教堂都会黏住一些高塔或者一些钟楼的。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些罗马式建筑的特色的。 即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分辨哪些是属于古罗马式的建筑，哪些是属于我们说仿罗马或者我们说罗马式的建筑、罗曼式的建筑，那主要就是看高塔和它的用料，是不是？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有触及过三个的。第一就是古罗马的建筑，古罗马的建筑是一些砖石构造，很多时候都会做一个拱门或者一个穹顶的。但是呢巴西利卡呢，这个都是一个罗马式的延续的。巴西利卡教堂因为它是由罗马式的建筑里面发展出来的。巴西利卡的建筑呢，就是它会是一个十字形或者长方形的建筑物，中间那个中殿是比两边为高，这个就是巴西利卡的模式。去到这个仿罗马式的时候呢，它是基于这个巴西利卡的模式再发展出去，它真的个规模再大一点，外墙全部啲比较厚重的石材，以致他们开到的窗都是很小，刚才讲过很黑的入面。同埋呢，他会将教堂里面加多了一些的高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见到教堂，譬如高塔在哪个地方会出现呢？一是呢就是在正门口的时候就会加多一个或者两个，即是一 pair 的高塔。第二个出现的地方呢，就会是那个拉丁十字那个正中心的位置，即是说十字打横和打直的中心的位置呢，都会建造一个高塔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时他们就会觉得，十字架的正中心应该是最重要的啦。这个位置如果我们可以起高一点，也都可以代表到我们越来越亲近上帝。因为越高，他们都会觉得向高发展就会亲近上帝。 正话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一堆的罗马式的建筑物呢，其实更加多的在意大利北部会见到。就是正话节目初时讲的，就是法兰克王国中哥德王朝，就是里面那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米兰啊、比萨啊，这些位置其实更加多咧见到所谓嘅罗马风嘅建筑。咁而真系嘅罗马嘅地方咧，反而就系啲古罗马嘅建筑物。咁所以咧，从地理位置上面可以见到，点解我哋话所谓法兰克王朝里边啲嘢紧要咧，就系话佢哋喺罗马式建筑里边喺呢啲范围里边更加见到。再举多个例咧，就系譬如英国你会见到啲罗马风嘅建筑，点解咧？就系因为我哋话十一世 世紀初嘅時候咧，有所謂嘅諾曼征服。咁其實咧，諾曼征服之後咧，法國呢一種形式嘅建築咧，亦都傳咗喺英國。我哋話英國嘅皇室咧，其實亦都係由諾曼第嘅公爵所繼承。咁所以呢一個嘅成個歐洲咧，就慢慢融成咗一個好廣闊嘅地理位置裏邊，都有呢種羅馬風嘅建築喺度。 不過我哋提醒一樣嘢咧，就係話你而家我哋喺意大利、喺法國同埋喺英國見到嘅所謂仿羅馬式建築咧，都唔同嘅。 嗯， 點解咧？就係但係關乎到咧，我哋一開始嘅所講嘅，就係話其實佢本身起嘅時候咧，唔係一個好強烈嘅風格，只係後期嘅建築歷史學者咧，想喺哥德式呢個咁強烈嘅風格之前咧，企圖咧去分析究竟之前係做咗啲乜嘢嘢。咁所以呢個其實一個泛指，即係歐洲大陸各個地區咧有一啲好似類似嘅風格出現，但係咧每一個實際上嘅地區咧有啲係有啲唔同嘅。嗱，有乜嘢唔同咧？譬如你睇翻意大利北部頭先所講嘅比薩啦，我哋用比薩教堂嚟作為一個例子咧，你就會發覺比薩教堂咧佢就冇一啲咧好似法國仿羅馬式教堂咧咁著重用石材嘅，你就唔會睇到咧佢出邊咧好多石頭嘅，反為咧你會見到好多罗马嘅拱门喺佢个外墙嗰度嘅，又例如头先我哋所讲嘅高塔黐住教堂呢个做法咧，都会系法国啊英国嗰方面嘅做法嚟嘅。喺意大利咧，佢就将个高塔咧分开咗出嚟。譬如喺比萨教堂咧，佢嗰个塔咧其实就系后边再起翻个比萨斜塔， 即系隔篱嘅，唔系黐住喺同一栋建筑物入面， 唔系黐住喺建筑物里边嘅。咁就同咧喺法国或者喺英国地区嗰啲就好大嘅唔同。 咁因为嗱，我哋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举一啲例子，再同大家好好咁样介绍一下罗马式建筑的特色。 巍峨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晚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讲罗马式嘅建筑。咁而咧，我哋喺研究罗马式嘅建筑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头先喺上一节入面讲过嘅城堡啊，或者系教堂之外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咧修道院啦。咁修道院咧，其实佢系同教堂咧有一个分别喺度嘅。我哋话其实虽然佢都系一啲宗教性嘅建筑啦，咁但系咧入面个建筑其实佢可能系咪个功能会唔同，或者成个建筑起出嚟嘅时候都有啲唔同嘅咧。 其实咧，除咗教堂呢个宗教建筑之外咧，修道院咧喺中世纪时期咧开始即系流行起嚟啊。咁一个修道院其实系乜嘢嚟嘅咧？修道院当然就有教堂喺入边啦，亦都有好多神职人员咧，佢哋生活所需嘅嘢。 即系个建筑群嚟嘅。 系一个建筑群嚟嘅，一个好大型嘅建筑群嚟嘅，好似一间咧即系学院咁样嘅，其实或者系一间学院里边咧有宿舍啊，有生活上嘅地方嘅。 咁点解佢会出现嘅咧？呢、這、一个修道院其实点嚟嘅咧？ 其實修道院咧，佢除咗頭先所講啦，係僧侶或者即係神職人員住嘅地方啦，佢其中一個好大嘅功能咧，就係招待咧呢啲朝聖嘅信徒嘅。咁我諗朝聖嘅信徒咧，點解喺中世紀時候會咁多咧？就同嗰個十字軍東征咧好有關係嘅。 十字軍東征即係點解會發生，同埋點解嘅情況？喺今集初期咧，我哋有講過伊斯蘭世界嘅崛起咧，對歐洲有好大嘅衝擊。呢個其一，第二咧就係十一世紀早期嘅時候咧，就開始出現所謂東西宗教大分裂。咁呢個咧就係話羅馬嘅教廷啦，同埋咧喺君士坦丁堡嘅即系东方教会之间咧，两边嘅争议咧越嚟越大，拜唔拜圣像啊，种种唔同嘅争议啊。当时嘅拜占庭喺罗马附近近郊有呢个土地啊，即系话佢哋两边有唔同嘅敬拜嘅模式啊，嗌交嗌得越嚟越犀利。咁中西宗教分裂咗之后咧，整个西欧咧就会认为由拜占庭好同埋伊斯兰世界都好啦，全部都系啲敌对嘅敌人嚟嘅，系一啲异教嘅一啲人。咁所以咧，我哋话十字军东征嘅对手咧，除咗系伊斯兰教之外咧，亦都有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结果咧罗马教廷咧就号召出嚟咧，就打咗几次，即系话嚟好多次嘅十字军东征。咁当时嘅重要嘅起点咧就系威尼斯，即系话意大利北部呢啲地方其实系当时嘅起点。咁而因为庄园就系中世纪嘅特色咧，那个皇帝咧其实冇乜钱嘅，咁但系咧佢只有咧就系一啲粮食啦，即系好少啦，同埋咧大部分咧都系用可以有啲骑兵啊、兵士嘅啫。咁所以咧佢就第一件事咧，佢就要召集唔同嘅人去打仗。咁而咧打仗嘅人咧冇钱，冇乜粮，咁所以咧佢必须要有人供应呢啲嘅粮食俾佢。咁咧喺其中，譬如威尼斯之外咧， 啲皇帝借錢之外咧，其實有陣時咧，教廷咧就係負擔住呢一種形式嘅角色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因為大量人口流動就必須要大量嘅招待，其實呢一啲好多係遊民嚟嘅，即係話啲難民啊、遊民嘅形式嘅啲軍人咧，去做呢個東征嘅服務， 即係同我哋今日所講嘅一支支軍隊咧，係完全唔同概念 嘅 係嘛？ 其實都係有啲軍隊嘅，佢哋係有啲騎士啊，係有啲君主、一啲傾帶領嘅啲騎士啊去打，咁但係佢哋咧，第一咧就係、你講佢哋係即係文化水平咧，相對係弱啲嘅，相對喺近東嗰啲位置。咁同埋咧，你諗下，如果喺英國要走到去威尼斯搭船去敍利亞，咁其實你諗下，就去到威尼斯都已經窮啦。你中間行咁多地方，同埋當時除咗馬同腳之外，冇其他可能性，船、馬、腳，而你中間歐陸都係行多嘅。咁所以你可以諗下，佢哋好多時係窮嘅。譬如斯心王查理，英國斯心王查理打完一次東征翻嚟，基本上咧佢係窮到窿，因為佢將成個英國嘅可以借嘅錢都借曬，咁結果係俾人哋拉落台，仲係簽咗我哋後來影響好細嘅。 問啲咩人借錢呢？其實 問啲當時嘅資產階級啊，做少中產啊，或者做生意，譬如做魚啊、貿易生意嘅人借錢。咁你話即係英國簽大憲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皇帝你要還錢，同埋限制你嘅權力。咁呢個十字軍東征咧，千年甚廣好多嘢，咁但係直接導致到咧，其中一個重要就係佢哋去到啲近東嘅地方之後，見到伊斯蘭同埋拜占庭嘅文明咧，係直接令到咧佢哋自己有一個新嘅覺醒，即係話，原來啲嘢好靚啊，好多唔同嘅嘢誕生咗，咁呢啲嘅過程令到咧歐洲係開始進入另一個面貌，咁所以一個重要嘅時期。 咁所以即係打住宗教嘅名號咧，喺歐洲大陸不斷咁遊歷咧，就成為當時一個潮流啊！即係特別好多即係啲信徒咧，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朝聖之旅。佢哋當時都好相信咧，就話咧，即係我哋去到唔同嘅教堂，係歐洲各地唔同嘅教堂或者喺修道院咧，如果我哋有機會譬如接觸到一啲譬如例如殉道者嘅遺物啦，或者佢哋嘅墳墓啊，咁我哋咧就會得到祝福啊！咁所以佢哋就會喺歐洲各地咧不斷咁去遊歷，而呢啲修道院咧其實亦都接待咗好多呢啲嘅人。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咁喺我哋呢一集嘅版面上面咧，大家就可以见到我哋上载咗嘅图片，入面咧就有瑞士嘅圣加伦修道院啦，有佢嘅相片同埋有佢嘅平面图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一个修道院成个建筑群嘅结构究竟系点样。咁啱啱讲到咁多嘅人去不断咁流晒，不断咁样去走嚟走去嘅时候，要用一个修道院去招待呢一啲人，咁个修道院个面积个范围都要好大先得。 修道院的面积可以很大的，甚至好像一个小镇那样。譬如呢，我们以瑞士的圣加伦修道院为例，它在公元九世纪那里落成的。如果我们看它的布局，你会发觉它几乎是一个好像小学校或者小镇那样的规模的。最大的建筑物当然就是个教堂。那个教堂的设计都会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仿罗马式的设计。刚才我们所讲话就是很重视石材啊，有很多高塔啊，这些的设计都会在这里的。那但是呢，当时的修道院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说，除了教堂之外，教堂的隔离通常都会黐住一个正方形的回廊的，好像一个合院形式的一个空间的，中间是一个小花园来的。这些都是当时一些的特色。但是在这个修道院里面，除了这个教堂和这个回廊之外，其实它有很多的生活空间的。譬如咧，就佢有神職人員住嘅地方啦， 宿舍咁樣， 宿舍啦，亦都有即係餐廳啦、廚房啊、食堂啊，亦都有咧即係訪客嘅一啲嘅宿舍啦。因為我哋即係招待好多嚟到朝聖嘅人。最得意嘅地方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咧佢有個小型農場喺度添嘅喎。即係佢有啲地方咧，即係養羊啊、養豬啊，亦都有菜田嘅，即係幾乎上咧係一個小嘅社區喺入邊嘅。 仲有一啲學校喺度， 係冇錯， 係俾本身喺入面居住嘅僧侶啊，定還是係一啲嚟呢度嘅人嘅咧？ 嗱，當時中世紀嘅學校咧，其實淨係睇聖經同埋睇個亞里士多德嘅，即係幾何就冇其他書噶啦。中世紀係唔睇其他嘢，因為其他嘢唔俾睇嘅，所以嗰個學校主要係讀神學相關嘅。 咁即係由入面嘅僧侶去 同教翻啊， 教翻。 而當時嘅僧侶就係所謂嘅知識分子，即係佢哋係知識最多嘅人。 咁而呢一個嘅喺建築上面，建築群嚟講， 其實我哋係咪應該用一個整體成個修道院去定義佢係一個羅馬式，定還是我哋淨係睇個教堂啦，定係點樣去？ 嗱，教堂咧當然係令我哋分辨到佢係一個乜嘢形式嘅一個設計啦。因為佢教堂本身自己都係用翻羅馬式嘅建築嘅，但係咧修道院本身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喺當時中世紀最流行嘅嘢。咁我哋話中世紀其實就係羅馬式比較普遍嘅時候咯。嗱，我哋睇呢個聖加倫修道院咧，你會發覺咧，即係最主要嘅建築物當然係佢個教堂啦。佢個教堂咧都會取翻一個仿羅馬式嘅，即係巴西利卡教堂嘅設計嘅，咁所以咧佢個平面咧都會係一個十字形，一個拉丁十字形嘅平面嘅。咁但係咧佢喺個拉丁十字形嘅平面裏邊咧，有一個好大嘅同其他教堂有少少分別嘅咧，就係佢都有兩個高塔。不過嗰兩個高塔咧，既唔係咧完全分開，亦都唔係完全黐住呢個教堂嘅。呢兩個高塔咧係起喺教堂嘅前邊少少，而且咧佢個高塔咧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用咗一個圓形嘅平面，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係兩個圓塔嚟嘅，咁就同咧即係一般當時嘅教堂高塔咧黐住個正門咧就有少少嘅分別嘅。咁而且咧你會睇到佢平面咧，佢嗰個十字形咧，我哋講過啦，巴西利卡教堂嘅十字形盡頭咧都會係個聖壇，通常都係一個半圓形嘅一個後殿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聖加倫修道院嘅教堂咧，佢就係兩端咧都有呢個半圓形嘅設計嘅。所以如果你見到咧，佢個門口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同一般嘅教堂見到有少少嘅唔同，就係兩端咧都有呢個半圓形設計，只不過入口嗰個半圓形咧，亦都黐住兩個圓形嘅塔樓嚇，咁所以更加令到佢個設計有少少特別嘅。 譬如另外咧就係、是、我哋話修道院裏邊點解有咁多唔同形式嘅功能可以喺裏邊，其實都係中世紀莊園嘅模式嘅一個特性嚟嘅，即係話喺當時咧同以前嘅古羅馬時期嗰個城市個公共建設好繁華好唔同嘅，中世紀咧係冇所謂公共建設嘅觀念嘅。即係話咧，你係只能夠做自己嘅部分嘅嘢，咁、就唔會話有一個地方俾啲 citizens 去生活啦，去浸温泉、沖涼唔會嘅。你只能夠顧好自己嘅 area 係你嘅地方。除此之外咧，就係、是、一啲盲方嘅地方，好容易會被攻擊啦，好容易染疾病啦，同埋好多盲族會入侵。除咗話日耳曼人本身係盲族之外，其實一浪接一浪嘅中世紀有各種各樣嘅，譬如維京啊，種種唔同嘅形式嘅入侵係試過嚟過。咁所以我哋話咧，佢只能夠維持一個好細嘅範圍裏邊，好堅固嘅防守，所有嘢都喺裏邊去進行。除此之外嘅地方咧，其實已經回歸一個所謂嘅活盲方嘅世界。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咗莊園嘅模式嗰個特性。就喺度慢慢發展出嚟。 呢個會唔會咧同你之前即係提過話，即係城市化呢個沒落有關咧？ 舉一個簡單嘅例子，譬如話羅馬好出色嘅供水系統啊，其實就係俾盲族破壞，所有嘅下水道，即係地面同地底下水道全部破壞曬。咁冇咗呢啲嘅水嘅供應嘅話，你羅馬呢種大嘅城市嘅供水係無從談起嘅。咁我哋話好多當時中世紀晚場入面最輝煌嘅城市就係君士坦丁堡，其實得翻君士坦丁堡係繁華， 即係其實係東方 係啦。咁而當時羅馬已經去壓縮到得翻1,000-2,000人居住嘅一个城市，咁其实都唔可以叫城市嘅，因为佢哋喺废墟上面住人。但系其实咧，君士坦丁堡最尾都系几次嘅侵略之下咧，慢慢系衰落嘅。咁所以我哋话整个中世纪咧，城市系受到好大嘅压力。点解要咁多人住喺里边？贸易自由嘅贸易，好顺利嘅贸易，而冇军队保护，其实已经系行唔通嘅当时。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今集嘅香港足跡咧，帶大家去到香港跑馬地一個咧好有歷史意義嘅地方啊！講緊咧就係喺山光道15號嘅東蓮閣苑啦。咁呢個東蓮閣苑咧就係喺1935年嘅時候開幕嘅，係由何章正容啦同埋佢先生何東爵士咧一齊創立嘅佛寺嚟嘅。咁喺歷史上面咧，其實佢都係扮演住好重要嘅意義啦。咁而喺建築方面咧就更加特別啦，因為咧我哋話佢係融合咗中西兩方面嘅建築特色啊！咁大家當然可以即係親身去到跑馬地度睇一睇呢個東蓮閣苑啦，或者係上到去我哋嘅網站上面咧 ，rthk.hk 咧喺建築二嘅網站入面咧，大家都可以睇到一啲相關嘅圖片嘅。 我哋呢幾集咧睇咗好多嘅教堂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即係轉一轉咧睇下呢啲佛教嘅建築。咁但係咧東蓮閣院咧同一般嘅佛教建築咧就有個好大嘅唔同嘅，就係佢起嘅時候咧佢係1935年落成嘅。咁呢段時間咧喺香港當然就英國統治嘅時間啦，但喺國內咧其實就係民國嘅時期嘅。民國時期咧當時嘅建築咧有一個特色嘅，就係話咧當時嘅建築師咧好多咧都會係即係回流翻嚟嘅海歸，即係佢哋喺西方學完建築翻嚟執業嘅，又或者係直情係一啲西方建築師咧嚟到民國嗰度咧去工作嘅。咁呢啲建築師喺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哋都會受到嗰個現代化嗰個思潮嘅影響，佢哋就好多時都會想去諗咧，究竟而家一個現代社會民國啦，我哋點樣咧可以為中國建築咧尋求一個新嘅設計嘅形式？嗱，咁於是當時嘅建築師咧，好多時都會採取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哋用西方嘅技術、西方嘅材料，但係咧做翻一個中式嘅樣式出嚟嘅。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當時嘅建築物，譬如喺國內咧，好多時都會係我哋用混凝土啦、用玻璃窗啦，但係咧就起咗一個好似中式嘅建築，嗰個規模咧又大過以前咧古建築或者木建築好多嘅。 嗯，我哋又知道咧，中國嘅古建築通常都係以木作為主要嘅材料啦。咁但係如果加入咗啲話西方嘅建築材料，即係用混凝土啦或者用磚啦去砌嘅話，會唔會喺個融合上面有一個好大嘅難度咧？ 係啊，呢個就係當時建築師民國建築師咧遇到嘅難度。咁佢哋好多時咧都會用混凝土，但係就扮翻好似木建築。譬如你會見到佢油翻紅色啊，油翻七彩色啊，又或者以前古建築一啲嘅裝飾啊，譬如一啲嘅斗拱啊、一啲花紋啊，呢啲木建築嘅木雕啊，佢哋都會做翻出嚟。不過咧，全部都係用混凝土做， 同埋攞嚟做裝飾嘅啫。 係啊，攞嚟做裝飾就冇實際上以前木建築嗰個結構功能。 我個人嘅有一個感覺就係、其實中式嘅建築嘅傳統建築咧，要做翻都唔容易嘅。即係你而家要揾啲師傅同你做翻斗拱咧，都係非常之艱難嘅一啲嘢。 唔係裝飾喎， 係啊！你真係要做到有支撐力嘅木建築都係非常之困難。咁所以你可以諗下當時嘅建築師咧，其實佢哋即係對於嗰樣嘢盡更靚都好啦，佢只能夠用而家可以有嘅方法去處理。 咁所以有啲人咧，其實對當時嗰類型嘅建築又有少少嘅批評嘅，就會覺得咧，其實你斬咗個屋頂咧，佢就同普通嘅建築咧冇乜太大分別嘅。所以有啲人咧就戲稱咧呢類型嘅建築係一個大屋頂嘅建築，就好似將一個現代建築咧，即係吸一個中式嘅屋頂落去。東蓮閣院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話佢本身個基地咧有好大嘅限制，因為咧佢本身個基地咧其實係三角形嘅，而且喺一條非常之斜嘅斜路嗰度做，咁所以咧佢起嘅時候咧，即使佢係用翻呢個即係西方技術中國樣式咧，佢都會同真係嘅中國式嘅建築咧好大分別，因為中國式建築我哋唔會見到有一個三角形平面嘅建築嘅。 點解嗰條斜路係好斜咧？其實嗰度咧就喺跑馬地一直入去咧，就係經過墳場啦，經過養和醫院啦，然後一直咧就係一條好斜嘅斜路一直上，咁嗰條斜路係非常之斜，其實嗰個斜路一上再上咧，其實就跨咗去淺水灣嘅啦，因為其實沿住橫衝上，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話嗰個地方。你一定要跟住個斜路嚟起先至做得到個建築物。 係啊，咁所以個建築物咧本身咧有好多嘅限制，所以起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將個建築物將個地皮咧分開咗做三組嘅建築物，先係一個正門咧，一個山門啦，一個前殿啦，然後先就係去到最角頭咧一個大雄寶殿。咁以至個建築物睇起上嚟咧就唔同我哋一般咧見到中式建築，因為中式建築咧係一個長方形嘅平面，就只係得一個屋頂嘅。就由於我哋咧即係將個基地分開咗三部分咧，所以佢就變咗有三組嘅屋頂。所以咧睇落去咧，其實係比較複雜一啲，亦都有趣一啲嘅。 成個建築入面三個部分都有各自嘅唔同嘅功能噶嘛。 其實呢三個部分咧，你可以當佢其實係基本上係一個大廈，只係有三部分係其實係黐住嘅。嗱，呢個就同以前即係中國古建築咧，我哋通常咧就分開一進一進，即係話即係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咁樣進深咧，就有啲唔同嘅。因為嗰個地皮個細小嘅關係咧，你唔能夠咧中間有一啲咁樣嘅空間嘅，以至咧其實嗰三部分嘅建築基本上係拍埋一齊嘅。我哋由一個殿去到另一個殿。不過咧，就因為個斜路嘅關係咧，由一個殿去另一個殿咧，而家我哋唔會有一個庭院啦，反為咧，我哋就用樓梯咧去連接，即係由一部分行樓梯上另一部分，再行樓梯去第三部分，亦都令到呢個即係三角形嘅建築物咧。建築師佢哋就認為咧，就好似咧一隻船啊，就有少少咧，即係普渡眾生係一隻船係嘅意味。 因為佛教觀念有所謂慈航普渡啦，即係有一個咁嘅觀念，通過船咧可以渡過彼岸。另外咧，即係有一點想講，雖然咧即係批評呢種建築風格，可能會覺得中西合璧，或者可能叫不倫不類啊，即係有啲唔似，但係咧。 如果擺翻喺香港嘅語境咧，我哋話咧，其實佢係相當有特色。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佢代表住一批咧中國嘅或者係香港嘅富商咧，慢慢咧喺香港咧係可以起到一啲即係唔係歐洲式嘅建築，而係起中國特色嘅啲建築。咁代表住咧，即係呢個英國殖民地咧，華人嘅力量咧係慢慢向上升嘅一個過程嚟。 係啊，呢、這個亦都同即係阿何東先生都同樣咧。我哋知道佢背景就係話，佢當時佢係一個混血兒嚟嘅，即係佢係猶太人同埋中國人嘅混血兒。但佢係唯一一個咧有中國血統嘅人咧，當時係可以喺半山咧，即係起到自己屋企嘅。因為以前咧半山咧只係西洋人咧先可以住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好代表到我哋華人咧點樣向上流嘅一個人物嘅。咁佢嘅太太起呢、這個即係、就是、東蓮閣苑嘅時候咧，亦都係同樣嘅諗法。其實咧呢、這個東蓮閣苑咧，亦都係啱啱今年嘅六月咧。古物古蹟辦事處同埋古物諮詢委員會咧，已經決定咗咧，係會將佢咧列為一個法定古蹟嘅，係都睇到咧，即係呢個建築咧喺香港裏邊咧，係其實係好少數會咁樣做嘅一個佛教嘅建築物嘅。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竹閣。 今集嘅新竹閣咧，带大家咧去认识一位同我哋香港都好有关系嘅当代嘅建筑师。点解咁讲呢？就系、是、我哋香港咧有好多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嘅建筑物咧，原来咧都系由呢一位世界知名嘅建筑师去设计嘅。除咗我哋上一集讲过嘅贝聿铭之外咧，又带大家认识多一位同香港都好有关系嘅建筑师啦。咁佢就系咧诺曼福斯特啦。咁咧佢有啲咩嘅设计咧？我哋系喺今日香港可以见得到嘅咧？咁就包括有香港汇丰银行嘅总行啦，香港国际机场啦，咁同埋呢西九文化区佢成个区嘅设计呢都系由阿福斯特呢佢嘅公司去做㗎。如果大家呢想睇多啲 Norman Foster 嘅建筑物呢，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喺第五台建筑2嘅节目入面呢已经上载咗一啲嘅照片，咁俾大家可以睇得到 Norman Foster 佢嘅建筑物佢嘅特色，咁大家亦都可以咧一边咧睇住图片嚟听我哋嘅介绍噶。咁而我哋又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呢位福斯特佢嘅建筑嘅风格，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做一个简单嘅归纳咧？ 福斯特咧系一位英国嘅建筑师嚟嘅，咁佢咧。建築嘅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用好多高科技嘅設計，特別係咧佢對於結構啦或者樓宇裝備，即係電燈啊、冷氣啊呢啲咧，點樣去綜合埋一齊諗，係做得好出色嘅。嗱，例如佢做咗好多嘅機場啦，咁可能咧即係好多人都唔知啊，原來咧佢曾經咧係參加過英國空軍嘅，咁、所以咧亦都係識得揸飛機嘅，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佢做機場係特別出色啦。咁我哋香港嘅國際機場都係佢做嘅。 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匯豐。即係我哋唔係幫銀行買廣告啦，不過佢呢一個嘅建築物個特色咧，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喺呢個節目入面慢慢講下喎。 嗱，我哋今時今日睇咧，匯豐銀行即係一個1986年落成嘅建築物啦。我哋用今日嘅角度睇咧，都仍然覺得佢嘅設計咧好前衛嘅。咁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因為佢起出嚟嘅時候咧，有好多嘅難題喺入邊嘅。最重要嘅難題咧，就係佢哋好想縮短咗咧工程嘅時間，因為咧始終我哋都需要個銀行咧，都需要運用呢個銀行嘅。咁所以咧就好想咧縮短工程嘅時間。咁阿福斯特咧當初咧去諗點樣可以縮短工程嘅時間嘅時候咧，佢其實咧有好多咧即係好大膽嘅諗法嘅。佢曾經咧，如果你睇翻佢啲草圖咧，曾經有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唔拆咧原本嗰個舊匯豐嘅，直接喺上邊咧起一個新嘅大廈，起完咧先拆下邊嘅。即係呢個曾經係一個佢有一個好大膽嘅諗法喺度嘅。嗱，咁所以最後咧佢決定嘅做法咧就係話個工程咧係運用咧大量咧預製件，即係話我哋可以喺個地皮以外嘅地方咧，可能喺工廠咧起咗一部分嘅嘢，運到嚟呢個中環嗰度裝嵌嘅。除此之外咧，佢嘅結構咧係好特別嘅，佢係用一個咧叫懸掛式嘅結構嘅。而家我哋睇匯豐銀行嘅表面咧，你會見到咧好似有好多三角形，好似晾衫架嘅結構。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懸掛式嘅結構嘅，就係話咧佢起幾條大柱，係用一個鋼架起幾條大柱，然後咧起呢啲好似即係三角形嘅衫架咧。吊翻咧嗰啲樓板嘅， 即係話佢用一個吊臂咁樣，其實個做法咧就好似起橋一樣，吊翻呢個樓板嘅，令到呢個工程咧可以做到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同一時間咧向上起，亦都向下起。向上咧就係起呢個懸掛式嘅結構，向下咧就去挖呢個 basement， 即係呢個地下嘅樓層。咁變咗咧個工程時間咧就大大咁縮短啦。 同埋純粹外觀睇，你見到嗰種建築支撐嘅支架嘅外露啊，譬如樓梯喺兩邊，令到中間嘅空間更加闊啦。即係呢啲嘅感覺，你會覺得成個係我哋後來唔同嘅建築裏面會講嘅啲部分。譬如今日我哋香港好多樓都係砌積木咁起啊，咁但係其實86年嘅時候就做呢個方法咧，就係相當前衞嘅一個做法。 佢將所有即係樓梯啊或者一啲樓宇設備嘅嘢咧，擺喺即係最側邊嗰兩端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嗱，因為一般我哋起辦公大樓咧，我哋如果你哋去即係辦公大樓都會見到咧 ，lift 啊或者啲啊，全部嘢擺曬中間嘅，咁啊即係周圍咧揼揼框咧先至係嗰個辦公室。但係佢就將呢啲嘅樓梯啊、lift 啊嗰啲咧擺曬兩邊嘅時候咧，中間就成為一個好廣大嘅一個辦公嘅空間啦。而且咧樓層同樓層之間咧中間有一個中庭，所以你就可以睇通曬呢個樓層。咁啊，對於即係同一間公司嚟講，其實係一個好處嚟，因為你可以睇到其他同事喺互相嘅即係唔同嘅樓層嗰度啊。 嗯，或者即係使用空間。都咩？我咧佢好簡單，四四方方最見使。你住咗中間棟條柱咧，就啲地方就唔方便安排，因為匯豐咧知其實中間有好多複雜唔同功能嘅場所、唔同嘅樓層噶嘛，佢各有各特別功能。最好嘅風格咧就係俾你自己去喺裏邊去諗。咁呢一種嘅設計係相當好嘅一個設計。 而且咧佢有兩樣咧，即係好高科技嘅嘢嘅。第一樣咧就係佢即係做咗啲嘅底層咧，做咗啲隧道咧，其實引入咗咧維港嘅海水咧，作為佢嗰個冷氣系統嘅。啊，另一個咧就係其實佢喺樓宇向南嗰邊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咧反射陽光嘅一個裝置，其實咧係想咧將即係日光咧帶入去室內嘅空間嘅。不過聽聞咧呢個咧就好似唔係好 work 嘅。 系咩？点解唔系好 work 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话现代建筑好着重空间啊、光线啊。咁我哋依家睇落，诶，汇丰呢个银行总行呢个位，好似都系喺个采光上面用得非常之好喎。咁但系点解呢一方面系唔 work 嘅咧？ 嗱，因为原本咧嗰、那个即系一你知道太阳咧有运行咧就唔同嘅角度嘅，咁、所以原本咧嗰个反射个装置咧其实系要喐咧先至可以将阳光咧反射入去。咁所以咧原本就谂住咧系即系用电脑咧去控制佢嗰个反射嗰个角度嘅。咁可能呢样嘢就。 前幾集講神廟都知道一年可能得兩日係射中嘅啫，古埃及嗰啲，咁所以你如果你唔喐嘅話，咪一年可能得兩日中。 咁所以咧，點樣利用高科技去解決一個樓宇嘅要求咧？咁啊，福斯特喺呢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嘅。 另外正話仲休息嘅時候，仲聽卡文講過咧，就話咧，原來大英博物館中庭上面嗰個玻璃嘅頂咧，嗰、那個頂啊，即係會令佢變曬，即係遮風擋雨個頂咧，其實就係佢嘅設計嚟嘅。咁而嗰個頂下邊咧，就係所謂嘅舊嘅閲覽室，就係、是、呢個馬克思啊，當時其中一張台咧，就係佢使用。咁就係非常大家都話咧，即係嗰個《資本論》咧，就係個位置度寫成。咁所以我哋話咧，即係嗰個地方，可能大家去大英博物館嘅時候都會見過嘅一個地方。係 啦，大家又可以上到去我哋網站入邊再望一望。我哋头先你咪后咧三个人即系听阿 Carmen 讲啊，咁然后咧我同阿卓然都哇一声，原来呢一个位置都系由阿福斯特去设计嘅，咁我哋话，我哋都好中意呢一个嘅设计。咁今集咧，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完罗马式嘅建筑啦，亦都带大家去到香港咧睇咗一啲香港嘅特色建筑。咁而下一集咧，我哋会继续带大家漫游西方嘅建筑史，去到一个哥德式建筑嘅时期咯。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下一个星期建筑二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